据南朝鲜网报我的新闻报道，南朝鲜团体开创和平与统一的釜山人5月31号在釜山市政府大楼前广场举行游行，表示抗议当局庇护和偏袒驻韩美军策划生化战争阴谋。